你清楚地看到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Are you down, do, do, down, do, do, down, do, do, down, down, down, down, do, do, down, do, do, down, do, do, down, down, down. Every single thing is feeling right. Started as a quiet Friday night. I don't really think that we should fight this. What if we don't stop until it's light? Are you down, do, do, down, do, do, down, do, do, down, down, down? Are you down, do, do, down? Are you

要领先，你意料之外的极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扮演，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 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争霸风暴操控。 喊老孙转身山河裂开，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过心里听锣鼓今天起夜金甲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你们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一擦亮金箍棒的什么 茫茫，老道前程悠悠，这个尊尊痛的是心不是头，哪怕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什么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废话就留了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走一些白青青的笑容，然后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这是谎话算是个天下，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 我是齐天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我只想谈感情，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谈感情，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凝聚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